当初想要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很寂寞。我要的是种默契，要你的身体跟着我摇动。别告诉我你无动于衷，像个木头只会左右的摇头。跟着音乐的节奏，跟着我一起唱。就该出现，老去的就应该收起做纪念。需要的不只是默契，要你跟着我一起来主宰。别告诉我你无动于衷，像个木头只会左右的摇头。节奏跟着我一起唱。 在我的手中转动，挥洒的是我的梦，这世界本来就属于你和我。花在我的心中跳动，眼中的你是我的梦，这世界一直就属于你和我。 看着我感觉全新习惯，随时可爆发，简单的节奏可以让你忘掉自己来害怕的世界。跟着我在城市 世界本来就属于你和我。花